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4回。却说谢之方随宁王启程，经过城郊的长亭时，一位身着玄衣的少年纵马急匆匆追了上来。谢之方瞧见那人的脸，走到宁王跟前低声解释了几句。宁王和林轩有过几年之缘，加上知道林父是一位铁面无私、不设党争的纯臣，立时首肯。 也罢，本王正好在此处歇脚。 林轩的脸色比往日更加难看，刚和谢之方来到僻静处，立刻恼恨地挥起拳头向他面门处打来。 好你个谢之方，出征打仗这样的大事，为何连说都不和我说一声，还是不是朋友？ 谢之方灵巧地躲过，勉强挤出一个笑脸道： 圣旨早几日便昭告天下，你自然知道，何须我多费口舌。我心里还纳闷，你怎么到了这么晚才来送我，还是不是兄弟？ 林轩被他气得直磨牙，甩了甩袖子。 可别提了，我父亲新近破获了一桩奇案，拘了许多江湖宵小，我跟着他在狱里连审了7-8天的案子，今天刚刚结案，一出门便听说你随宁王出征的事，这才急急的赶来。 你来了也好，省得我使人再去给你送信白费许多口舌。 谢之方笑着朝他附耳过来，如此这般低声交代了许多事。林轩的脸色忽青忽白，到最后神情复杂地看着谢之方，憋出两个字： 疯子。 谢之方早就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，闻言厚着脸皮向他行了个大礼道： 阿轩，我父亲是个不顶用的，我走之后，家中主使就全都交托于你了。 林轩欲言又止，忍不住摇头叹气。 别的事情都好说，只是姐姐那边。 他想劝谢之方，可又清楚这人牵着不走、打着倒退的驴脾气，半晌方道： 你比我更了解姐姐的性情，你这事是万万不能成的，何苦来哉？ 事在人为，我偏不信这个邪。 林轩没奈何，只得一一应了，自这一日起常往谢府照应不提。一晃眼，夏去秋来，北雁南飞，谢家少爷随宁王出征没多久，狄小姐便带着仆人们入住了白雀庵，法号慧音，每日里吃斋念佛，只闭门不出。仕途受阻，门庭冷落，谢桃深觉晦气，白日里不过去翰林院点个卯，便钻进书房里看书，两个清秀伶俐的丫鬟皆被他开了脸，随时在身边红袖添香，颇有些风流不减当年的意味。他嫌谢之方忤逆不孝，有心趁着年富力强再生几个庶子好生教养，无奈天不随人愿，折腾了近半年，两个丫鬟的肚子竟无半点消息。谢夫人似乎寒了心，也不去管他，每日里照旧主理钟馈，仗着有丽贵妃庇佑，又假托娘家兄长的名义，在长安寸土寸金的地段开了几家铺子，经营的倒是有声有色，说是日进斗金也不为过。他三不五时便使人往庵里送些衣食用度，逢年过节还会携庶女谢之灵一道去探望谢之真。却说太子那头失了谢之方这员心腹大将，先开始还不明显，渐渐的便觉出不自在来，苦心筹谋，不惜身陷险境所掀起的江南贪墨案，确实给了宁王重重的一击，却并未伤到对方根本。没过多久，宁王便缓过神来，底下的党羽们因为太子的异动表现出比原来更为强烈的敌意，处处掣肘，事事为难，令太子寸步难行。 更不用提失了大笔银子的助力，宫里发的那点份子银根本维持不了日常花销。堂堂一国之储君，竟然要日日为生计发愁，过得着实窘迫。明禄在季温瑜跟前抱怨了一回，还没说几句，太子怕弟弟多想，立时喝住了他。 乱嚼什么舌头？错不过是一个不忠不敬的外臣，走了也就走了，值得说这许多？ 季温瑜知道太子这是心生悔意，又拉不下来脸面，却不接他的话茬，更不提现金帮他解围一事，只一味的装傻充愣，唯唯诺诺。眼看着谢之方走上前世的老路子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却又暗自提防。皇权霸业自然是最重要的，他循着过目不忘的记忆，理出前世里自己苦心经营的关系网，捡最重要的几个，通过不同的手段逐一击破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拉入自己麾下。这一过程耗时良久，又颇为繁琐，好在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了。眼看到了年关，腊月23这日，辽东传来捷报，谢之方率千余兵士月夜发动奇袭，大破蛮夷，杀敌2000余人，活捉蛮夷二皇子扎尔格，虏获牛羊无数，震慑敌军，扬我国威。陛下龙颜大悦，连下3道封赏。因为谢之方年岁尚小，并未给他加官进爵，却赏了谢夫人进宫赴宴的殊荣，又往谢家赐下许多金银珠宝、云锦绸缎。谢家再次水涨船高，门庭若市。谢涛天天沉迷于温柔乡中，无暇理会诸多应酬。谢夫人又是女流之辈，许多事不便出面。林轩没有法子，只得常常站在谢家正堂迎宾送客，背地里没少在写给谢之方的信里抱怨他。除夕这一夜，季温瑜照旧坐在宫宴的末席，因为宁王没有回来，倒未曾受到什么刁难。他喝了几盏冷酒，百无聊赖地看了会儿舞伎们新排的《踏瑶娘》，只觉这些姑娘美则美矣，不如谢之真多矣，一时便起了别的心思。他屈了个空子，悄悄离场，带了几个身手出色的心腹，星夜纵马疾驰，直奔白雀庵而去。谢之方先前那一招借力打力，确实解了燃眉之急，可他如今远在边关，胳膊伸不了这么长，自己悄悄潜入庵里，强要了谢之真的身子，谅他一个人无依无靠，在佛门清净地也不敢大肆声张，翻不出什么浪花来。碍着有兄妹的名头，自己现在确实不好娶她，可与她暗度陈仓也并不算什么过分的事吧。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了满地，明月高悬，夜色深浓，庵里静悄悄的，大多数尼姑们都已睡下，只有谢之真所住的静安堂依旧亮着一盏灯火。季温瑜运起轻功，踏雪无声，不知不觉地接近禅房，自腰间摸出一把匕首，自门缝处探入，三两下拨开门栓，抬脚踏了进去。一名姿衣女子背对着他，跪在蒲团上低声诵经，左手握着串佛珠，右手轻敲木鱼，如云青丝高高竖起，似乎并未察觉他的到来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季温瑜先是往左右打量了一圈，又看了一眼他的长发，确定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刺枪的，这才悄无声息地往前走了两步，俯下身去从后面拥住那女子，含笑唤了声： 真娘，别来无恙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